城的共同起伏，你午后牵手带来两点温柔，透露我们俩的宇宙，青春点亮你的节奏，变成了动荡的享受。你午后经过清晨的叫嚷，找不到天荒地老的迟到，漫天不平的怒吼，有没有老娘三日的情调，日出清晨的破晓，能不能照亮了世人的需要，刻骨铭心的握手，能不能刹那之间的回报。歌声成了一个誓言，音符到了一个火线，身躯无情了的结构，变成了共同的起伏。你午后牵手带来了你温柔，投入我们俩的宇宙，身躯无情了的结构，变成了动荡的享受。你午后经过清晨的叫嚷，舍不得天荒地老的迟到，漫天不地的怒吼，有没有老娘三日的情调，日出清晨的破晓，能不能照亮了世人的需要，刻骨铭心的握手，能不能刹那之间的回报。享受